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感官世界的创始人李昂。李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感官世界创始人李昂。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向我们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感官世界这个项目具体在做的哪些事情，你们具体的收入是怎样的？ 感官世界呢，我们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情趣方案供应商，我们是中国原创的情趣产业领导品牌。我们公司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情趣操作系统呢，主要以新鲜好玩的这种互动娱乐体验为主题，可以把传统的设备升级到智能体验。我们采用蓝牙连接的方式呢，可以让不同城市的情侣感觉到就是彼此的近距离体验。那我们内置的首款的音乐体感游戏呢，可以通过 APP 连接获取到直观动感的操作方式。公司的 slogan 呢是智能改变高潮方式。 那你们选择领域非常的特别，而且市面上可能做这一块领域的项目还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实体的传统的业模式，可能类似于开个淘宝店去卖这样的产品。你们是怎样把这些情绪的传统的一些智能化的情绪的这些产品智能化，然后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呢？ 传统的情趣玩具呢，它只需要在电路板上加一个蓝牙模块，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手机和振动器之间的一些连接。那通过我们手机端 APP 的功能研发呢，可以赋予这些传统的振动类的设备，可以给他们一些音乐体感游戏，然后以及远程互动的功能，可以更丰富的去调动振动器的振动， 让本身有情趣的一些事情更有趣，然后也让大家体验一种新的一些情趣的一些方式。然后是你们的这样一个目标，为什么选择给他们加上一个互联网的翅膀，然后选择和你们合作？ 其实所有的商品可能它的来源都是用户的这个需求，对吧？ 嗯， 那其实情趣玩具能看到它原有的设备还是偏向于这种工具化的应用，那它其实设备本身是冷冰冰不赋予任何的情感因素的。那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认识到有这样一个风口，可能各行各业都在往智能化的这种迭代。那情趣行业呢，它作为有情趣的这种的深入体验的这样一个产品类型，它更需要就是说结合一些互联网的因素。然后呢，这样的结合呢，能带给商家更多的利益来源。那所以商家其实最近已经开始主动认识到我们需要就是说往智能的方向去迭代。迭代过程中呢，商家主动尝试的一些方式可能会自建团队去做互联网化的一些研发，那也可以去找一些外包的团队去帮他们做APP 这件事儿。但是经过可能一年多的智能化的一些尝试，商家发现这样的反馈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那所以其实通过跟我们的合作之后呢，我们首先能够给他们节省这部分的研发的成本，那另外就是我们的研发类型跟其他类的产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化的。我们是以工具的这种类型为主，那赋予它一些原创的体感游戏啊，远程互动方面的新鲜的功能，可以为这个产品增加新鲜的亮点。那所以在这个合作过程中，我们通过跟商家的这种反复沟通，最终达成了这种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最开始你们选择去往这个领域去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或者是问题，觉得可能这个项目这样的模式可能走不远，或者天花板不高，或者怎样的一些思想的一个纠结吗？ 有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对智能这个东西是感兴趣的，其实但是大家不太确定就是智能的落脚点在哪些方面，就是智能到底能赋予给我们哪些实用的刺激到用户痛点的一些功能。然后另外其实在跟投资方沟通的过程中呢，大家能看到这个行业就是可能整个的风口就是势头很强，这个行业整体的可能用户量比较庞大，隐藏的潜在价值蛮深的，但是怎么样去挖掘这个市场呢，可能是我们没有一些先例去参考的，所以需要我们可能自主去探索，找到一些切入点，然后去做一些实际的事儿，来看到这个效果，来验证这个市场的特性性。 你们做这样一个项目等于是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都是自己去不断去探索，为什么觉得你们团队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你觉得你们团队 如果市面上有一个人想去抄袭你们，或者是想跟你们做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们的行业壁垒是哪些？你觉得 其实就是中国可能不缺想法，但是就看怎么样能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就是每一个团队的执行力，对吧？那所以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这个事儿能不能达成就看这个团队的基因属性。那我们团队呢基本上是有研发型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是我在新浪啊还联想的一些老同事，他们对软硬件方面的研发这方面就经验非常的深。那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件事儿呢，一个是说能把功能研发，就是说这个功能的新颖性，然后走到足够的市场前沿。就像我们可能使用苹果手机，它的系统能带给你的是永远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的体验。那第二呢，我们就是能在这种研发实力的保证下，能把所有的事儿的进展要推进到最快的一个速度，就是说我们想快跑的这个节奏可以就是快速带动产品的每一步的发展。如果是同类产品观察到我们这个领域的可执行性呢，它可能要追赶上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量，在这个时间量期间，然后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更新的一些改变。 嗯，上游的供应链他们有自己的可能第三方的平台去帮你们销售，而且可能能得到大量的一个用户转换，那你们自己有主动出击去获客通过一些方式吗？ 我们现在的获客方式呢，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那可能80%以上的获客来源都是通过 to B 的模式，就是我们把货铺到市面上，各个渠道在卖这些产品。那通过用户购买到产品，然后注册到我们平台去体验这个软硬连接的功能。那另外，我们主动出击的方式可能会通过原有资源的一些转化。2013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钢管舞方面的投资，然后那这一部分我们积累了一些美拍、映客以及不同的这些网红直播渠道的一些美女的资源，所以其实我们在主动出击方面，对获得女性用户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刚您说了，你们产品有很多的新奇特的一些功能，包括音乐功能，包括像追裙子的一些情趣的一些小游戏，也包括像异地的情侣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然后互相操作，彼此的这样一个震动的产品。那你们 APP 这个 APP 还有哪些亮点功能？ 亮点的功能其实除了这种实际的操作体验功能以外呢，我们还有数据库的方面的搭建。这个数据库分两方面，一个是说to B 的，我们搭建了一个云端指令库，然后这个指令库可以供应我们快速的去匹配连接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震动类的产品。那可能一款陌生的产品拿到我们平台上来，30分钟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跟我们平台全系功能的一个搭载，就通过我们 APP 可以控制到这款震动器的震动。它的原理是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市面上可能千百种的设备，它共同的特性，然后收集到云端，然后去调取每一款设备的独特的属性。然后另外 to C 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有一个用户的这个数据库，去收集一些用户的信息，比如说用户的年龄层，他的性别属性，然后他的地域分布，那他使用这款功能的一个频率是怎么样，他对哪些功能的使用点是感兴趣的。这些数据收集到一起呢，也非常有利于这个后续的产品研发做一些数据方面的支撑。 那感官世界这个智能操作情趣系统，然后可以帮助很多的情趣软件情趣的硬件，然后实现互联网的功能，实现更多的互联网的体验，能和手机相连，然后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可能给带来更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或者是更好的这样一个感知。那你们的 APP 有哪些功能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我们 APP 现在主要以互动娱乐功能为主，然后现在在加载的一款远程智能功能呢，可以通过这种蓝牙连接的方式实现异地情侣之间的一个互动。就比如说你在北京，我在上海，然后我们俩可以通过视频连接的方式，然后实现这种真人的模拟互动，视觉、听觉以及触觉跟震动器的绑定连接都可以实现三效合一的这个体验感。然后呢，音乐体感游戏呢，我们通过一些原创的电子 DJ， 然后拿到一些丰富的曲库，可以结合用户不同的需求，然后给到不同的难易程度的一些音乐操作体验方式。通过这些音乐互动的操作呢，我们能实现 调取这个振动器可能上百种的组合方式去振动它。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情侣之间的互联，就男性用户通过 APP 来控制女性用户的这个振动器的振动，然后女性用户可以就反过来去互动操作。那所以其实大家在互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就实现了这种前期的一个场景互动的，然后气氛的调节。 提到创业，提到做一个互联网公司，那肯定最重要的本身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一个事情。那你们做这样一个系统，会不会考虑盈利模式？可能会考虑如何去活下去。那你们刚您刚说了，对弊端是免费的，就是你们免费提供这样一个技术，那你们是如何实现盈利的呢？ 其实我们套用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狗买单，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靠弊端来获客的，但是我们的收益点并不在弊端上。因为弊端呢，其实现在在整个市场推进智能化的一个先期阶段上，那所以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大家联合起来，怎么样去把这个智能的市场盘子做大。所以就弊端跟我们是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然后我们的利益收益方式呢，基本上是靠他们所卖出去这些硬件帮我们获得的 C 端用户注册平台上来，然后来做一些增值体验方面的收益。就比如说玩我们的产品，可能软件方面是没有给 C 端用户增加成本的，但是在平台上去玩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收益点是我们平台在赚取的。比如说就像你玩劲舞团，可能买一个这种的5块10块钱的这个道具，可以增加一个翅膀了，你换一套服装，然后呢给用户一个更炫的一个体验。那在我们平台呢，可能花5块10块的这样的很少的这个增值体验币吧，然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强的这种的视觉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款吹裙子游戏，可能你在免费试玩的情况下是系统默认的几款美女，那你在收费的情况下呢，可以达到跟你意想中的美女，然后这个更贴近的一个组合方式。比如你喜欢苍井空姐姐，然后麻生希姐姐，你都可以根据我们的人物的组合，然后去跟你的这种岛国女神有一个近距离的体感的接触吧。没错，因为我们的就是用户来源是比较精准的购买用户，所以其实在用户的持续价值深挖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可以变现。 在上一节目聊到你们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团队，那下一节目将聊聊感官世界的创始人李昂李总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他包括他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好音乐959，我所在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今年开吉利，今年更吉利，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百万销量品质见证，新春特惠购抢现车抢年货抢红包，购车补税送大礼，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杨修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普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感官世界是从2016年开始去正式来成立这个项目，而且研发了大概可能有小半年这样一个周期，然后产品在今年的7-8月份上线，然后短短的可能3-4个月就已经汇聚了20000多的这样一个用户，成绩是非常的好的。那说明你们首先这个数据反映了两点，一是你们自己的团队的速度很快，然后在研发产品方面的实力很强，另一方面呢也是你们自己的思路很明确很清晰，知道什么样的用户就是我们所需要服务的一些用户群，所以在获客方面也是不需要很多的成本，然后直接跟第三方合作，虽然可能跟第三方时候是不收钱的，但是从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大的流量里面，你们能获得自己精准的一些用户，那这样的方式来去获客，那有了这样的模式，所以导致这样的成绩。那这一切的想法，一切的由来，肯定也和你们的创始团队有关，和您自己本人有关。那您之前为什么选择去往这个行业切？您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 我学的是设计专业。然后最早呢，我是2011年进入到新浪微博，在手机微博，然后我们做早期的用户体验设计。那个时代其实我们能看到还是 PC 为王的时代，然后手机端呢其实我们切入市场的时间比较早，还是黑莓、塞班、 Java 占市场主流的一个时代，当时呢可能都是半屏机，然后我们这种全键盘的机器，然后我们其实通过1年多的微博的研发能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有用户需求在的，一定是市场爆发这种速度很快的一个趋势。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2011年做手机微博的时候，只用了1年时间就实现了这种微博70%的流量都转化到移动端的这样一个速度。那后来呢，我们从微博延展到微博周边的一系列产品，像天气通，还有新浪音乐，然后以及一些周边的一些孵化项目，做了一共2年多的手机微博的这个研发之后呢，我后来去到联想参与一些软件级的系统级的这个研发，类似于手机的 Room， 它做成一个体系，然后可以跟不同的硬件去搭载。所以其实现在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也是在延续我之前的工作经验里面收益到的一些思路，就是我们用一个系统架构级的这样理念，然后去绑定不同的硬件品牌设备之间的一些连接，为它提供一个统一化的系统级的服务。 明白，那这样一个系统级的服务就和您现在做的产品很接近了，那等于是您从联想出来之后就开始创业了吗？ 我是2013年在联想，然后之后是去百度做过百度地图的产品，所以一路一直在做用户体验方面的研发设计，然后2015年4月的时候从百度出来，做了小半年的种子轮的一些前期的探索，所以2016年拿到天使之后呢，我们团队正式开始布局，然后开始组建研发 team， 开始做这个领域的一些市场推广。 你们最开始拿到天使的时候，你们是有几个合伙人，然后来去运作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些合伙人又是如何去找？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合伙人啊，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技术研发，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儿，最早的时候可能是投资圈看这个行业看的还不是很透彻的一个阶段，大家只是存留在感兴趣的程度上。那所以其实怎么样去找到情投意合的这样的投资人，包括我们去 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用以前的一些团队经验，就出身来历一些背景，然后去可能看人比较多，然后去看这个团队的这个基因有能力把这些事儿去达成去做出。 参加大量的路演，然后最后遇到了投资人，还是投资人主动找到你们，还是怎样的一拍即合，是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向我们讲述一下呢？ 其实很多 PR 稿中就是所说的可能 BAT 出来的人才像我们团队哈，就是都是新浪联想出来的一些人，然后看上去好像我们不缺投资的机会，然后多数都是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来。但其实在我们最早找天使的时候是2015年的下半年，这个时间点呢是股灾比较严重，包括就是资本市场遇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并不是像就是说很多幸运的这些早期出来创业的同事一样，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来就送你一笔钱你开始做吧，而是真的是一家一家的去摸索，去找这些可能之前跟你所处的行业资源并不相通的一些机构，然后我们从没有这个投资人的关系到可能北京这边的一些投资机构都见了一圈，然后到最后我们定下来这家投资机构，其实也是通过一个机缘巧合的方式吧，在中关村遇到一个比较看好我们项目的投资人，然后介绍到厦门这边，然后我们最后达成了这个天使轮投资。 那是什么样的机构呢？那这个机构除了给你们资金方面的帮助，还有在资源方面有哪些对接？ 我们天使轮投资方是厦门恒信创业工厂，它类似于北京的创新工厂。那它这边呢就是位于厦门，其实它有一些非常好的资源和条件，就首先可能投资方的理念跟我们非常的契合，就他们很看好年轻人消费的这个市场。另外就是说它的资源呢可能跟美拍呀、美图，还有就是说情趣行业的这个已经上市的电商踏趣这边有非常紧密的连接关系，所以其实我们看的可能更多是资源方面的一些互补。在我们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给到的一些核心资源非常有助于我们的商务上方面的一些， 都是一帆风顺的嘛，是不是中间也遇到过一些问题？ 当然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其实跟商家的这种合作上其实是基于一个信任关系的嘛。可能早期我们是拿着这种出身来历的背书去谈，但是随着走我们还是要拿出一些实际的功能研发方面的卖点去给商家一些就实际的收益。然后另外就是团队其实在组建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就像跟我们拉投资人一样，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人很多，但实际能把这套事儿去吃透去了解，然后基于自己对市场的认识去做出来一些推测的这样的团队成员，其实还是在一步一步摸着过程中去筛选出来的。 那你们目前现在团队是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团队里边呢是全职的有8个人，然后主要是以研发工程师为主，然后呢还有几个兼职的属于做运营方面的情绪体验师的工作，能为我们的产品品牌起到一些助推作用。 那后续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方式去获客？ 现在跟很多的社交平台以及一些就是用户相通的这些创业机构都有合作，比如说可能我们在研发一款智能钢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是不是这个 Bluedy 的一些垂直精准的人群比较适合我们，那其他的一些线下推广人的渠道呢，比如说Party 它可能收获到的用户都是85后到90之间的一些年轻的用户，那这样的用户对我们的产品的购买率可能转化率会起到一定助推作用的，我们都会去做一些线下的同步宣传。 在节目的最后你说说2017年的项目的目标和愿景。 2017年对我们来讲最大的目标在于 2B 的市场占有率方，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在这个行业，在我们已经签下来几家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我们2017年能够达成这个市场可能更大的占有率，然后能帮助更多的传统企业去实现从传统向智能的这个迭代。那在用户方面呢，可能通过我们这些产品的渠道的推广，然后到这个产品的普及，用户的购买，我们希望到2017年底能够达到这种的接近百万级的用户注册数。